样都为难，唯一的答案，爱一个人好难。 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，却换来灰烬。哦耶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，外表冷漠，内心狂热，那就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云奇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明确，2018年将广泛开展各类全民阅读活动，加强对各类图书排行榜的引导和管理。据教育部网站消息，目前全国近26万所中小学配备了12万余名专兼职督学，各省市县完善责任督学校园选试、停课评课等制度已经形成。澳大利亚银行推出新支付方式，用户只需用智能戒指在刷卡机前一刷即可付款，这款戒指具防水功能且无需充电。俄罗斯科学家研究发现免疫系统衰老或系癌症并发主因，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开发预防和治疗肿瘤疾病的新方法。北京市民政局近日发布消息称，在今年城乡低保标准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1000元，城乡低收入家庭认定标准调整为家庭月人均2000元。进入春运以来，北京西站派出所共查获各类违禁物品5000多起。北京铁路警方提示，旅客出行乘坐火车时不要随身携带违禁物品进站上车。印度高分电影《小萝莉》的猴神大叔近日在中国29座城市举行点映活动，影片凭借感人至深的故事引得观众纷纷为这部温情电影点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只不过刚好吹着南风，突然想去海边走走，回味一个人的自由。只是和朋友聊了好久，一时忘了时间在走，偶尔也要让你想想我。就算你紧紧牵着我，也不代表我属于你，我有自己的生活，还不是每天相依为命。

时刻刻忙算计，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。卿卿我我难长久，何不平平淡淡活到老？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拂，逐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，沉闷的事不用放在心头。今宵对月高歌，明朝海阔天空，真心活到老，真真假假怨人生，不如轻轻松松过一生。是非恩怨随风拂，逐一笑，聚散离合本是人生难免。爱情也许会老，真心永远年轻，有我有你有明天。 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依然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银琦。之前网上有人说80、90后的性格和喜好上都差得挺远，而为什么《还珠格格》这部剧能成为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呢？底下齐刷刷的回复，因为它一直在重播啊。想想也是，好像以前只要是放假都能看到，在近几年呢，《还珠》突然消失了，不少人吐槽说没有《还珠》，大家的假期也都不完整了。但可喜的是，《还珠格格》在今年的春节寒假又重新播出了。而五阿哥苏有朋在知道《还珠》重播的消息后，还特地发了一条微博说，听说最近又被打回原形了，而且配图还是自己五阿哥的表情包。唉，谁让五阿哥的形象太深入人心了呢？从出道到现在，苏有朋其实一直在努力寻求转型，可他再怎么努力，似乎仍然是大家心中的那个帅气专情的五阿哥勇气。说到底，还是《还珠》给了我们太多青春的回忆。

说到《还珠》在今年寒假的重播，细心的观众可能发现，目前重播的《还珠》重新配了字幕，台词是原汁原味的台湾腔。出品人呢，也由原来的湖南卫视台长欧阳长林变为琼瑶夫妇。更有网友戏称，紫薇开始找爹了，说明寒假开始了；紫薇被扎针了，说明寒假过一半了；紫薇瞎了，说明寒假要结束了。真不愧是镇台神剧啊。不仅有还珠，今年寒假呢还有西游记等等经典电视剧，所谓有了还珠和西游，这个假期才完整啊。

歌声在我的心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黑暗之中沉默地看着你的手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明天的我又要到哪里停泊？ 走在红毯那一天，蒙上白纱的脸，微笑中留下的幸福的茧，有个人厮守到永远，是一生所愿。 我在这里欢笑，我在这里哭泣，我在这里活着，也在这死去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今天99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主播林奇。近日，中国石化荣列中国出海品牌50强榜单第21位，并同时荣获新晋最强能源品牌称号，这是中国石化首次荣获此项殊荣。国际田联消息，近日德国杜塞尔多夫室内赛，中国运动员苏炳添以6秒43的成绩夺冠，再度刷新自己保持室内60米亚洲纪录。2018年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将于2月9号到25号、3月9号到18号举办。为保证参赛人身安全，中国驻韩使馆提醒观赛中国公民多穿衣服，防冻伤。近日，生态学家称，全球变暖迫使北极熊在捕猎时消耗更多的能量，并剥夺了它们的休憩场所。10年后，北极熊的数量会缩减到极低的水平。在即将到来的春节期间，北京石景山区将有3大庙会同时登场，为市民献上一场庙会盛宴。截至目前，今冬北京无有效降水日持续109天，这是近10年来最长纪录。同时，北京市气象台预测近期下雪几率不大。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官方微博近日发布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主持阵容，春晚主会场有唐辉、朱迅、任鲁豫、李思思、尼格买提将联袂主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，太容易被感动触及。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不太想回到过去。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，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。你的孤单是座城堡，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小心翼翼，脆弱又安静。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。

就不要再回头。我的温柔将永无止休，慢慢化解你心中的哀愁。因为太多的苦与痛，让爱情不再温柔。走过爱过，我不再有奢求。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依然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银奇。相信很多上班族都有以下症状：早上发现自己被床困住，动弹不得；出门发现自己把脑子落在枕头上了。导致这样，是工作太令人疲惫，还是工作太无聊呢？其实对于工作，我们大多数人呢，多多少少会有倦怠的心情。这个时候，说明你应该和更加富有激情的小伙伴们一起工作。对于工作上的拖延呢，很多人都有，虽然有了目标，却思前想后，迟迟不肯落实。其实拖延还是觉得任务困难，或者潜意识已经告诉自己做不到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做的就是挑战自己，想要完成这些，就要从一小步一小步开始。 干裂大地，夜里。 是眼泪。在内心的世界里，他们从来不关心别人，忽然无知的眼瞳里燃烧着九个太阳。 彼此很透明，我会好

欢迎回来，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陪你在开车路上的爱音乐 DJ 银奇。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Beyond 喜欢你，这首歌呢是88年电视播放率最高的歌曲，也是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之一。这首喜欢你由黄家驹作词作曲，也是他献给以前的恋人的一首歌，这也算是他一封迟到的情书吧。或许事业理想和爱情总是难以平衡，为了追求音乐梦想，黄家驹不得已和深爱的女友分手，投入到音乐中。这种愧疚又难舍难分的情愫，让他创作了这首充满忏悔的歌。喜欢一个人究竟是什么感受呢？就好像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你的眼睛，就连斗嘴都觉得很甜蜜。即使对方的态度很糟糕，但他始终打动了你的心，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来自范晓萱《你的甜蜜》。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。

碎的脸，难以开口道再见，就让一切走远。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让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。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。 有人说蔡琴用歌声描绘出了一个女人的形象，也正如这首恰似你的温柔，用旋转又沉稳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女人的心事和故事，仿佛一坛陈年的佳酿，让饮者能够回味其中由浓转淡的情感。没有高亢嘹亮的嗓音，只凭着淡淡的浅唱，就能让人看到岁月沉淀的精致。各位好，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泽林。你我皆凡人，李宗盛，凡人歌。

坚持到底，我不管有多苦，我会全心全力坚持到底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市面上一些常见的变速箱，相信网友们早已耳熟能详了，而手自一体变速箱也是自动变速箱的一种，但由于其能够进行手动换挡，所以一定程度上可以让车辆具备更好的换挡逻辑、操控乐趣以及燃油经济性。在日常行驶中遇到以下几种情况，都可以尝试用 M 档手动模式，不但可以增加驾驶乐趣，还能够提高驾驶安全。比如在进出地下车库的斜坡时，现在的地下车库进出口大多有一段较长距离的斜坡，尤其是一些特别陡或者是螺旋形的斜坡，往往视线也不太好，为确保安全，车速必须慢下来，此时可使用 M 档的手动模式，充分利用发动机本身的优势。遇到了长距离上下坡的路段时，可以使用 M 档的手动模式，可以利用发动机牵制车速，减少刹车次数，避免刹车过热，降低制动，保证行车安全。用 M 档手动模式爬坡可以获得更大的加速动力，很显然比挂 D 档要强劲一些哦。在坡度变化较大的路上行驶时，可以使用 M 档的手动模式，不但可以很好地保护变速箱和刹车盘，保证行车安全，还能增加不少的驾驶乐趣。另外，在加速超车的时候，需要记住，当变速器处于高档位时，需要在当前档位上降低一档，利用变速器的手动模式迅速降档，车辆就能借助低档位的高扭矩瞬间提速，更快地完成超车动作。总结一下，如果一直用 D 档到底，虽然用起来是更加方便的，但是浪费了 M 档手动模式这么好的配置也是一种罪过。使用 M 档手动模式可以改善车辆的燃油经济性，更能增加驾驶人与车的互动，感受不同以往的驾驶乐趣。最重要的是，在上述情况下使用手动模式驾驶，能够大大提高行车的安全系数，回去尝试一下吧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-2200。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、会计代理、 商标注册、专利申请、 建筑资质代办、互联网资质代办、 贷款代办服务、法律咨询服务。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电话52514-0，记住52514-0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。 盘锦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是大自然孕育的一道奇观，每年12月1日至次年的4月20日开启夏季转入冬季自驾模式，京东的景区为游客精心打造了冰上钓鱼蟹、冰下挂大鱼等传统渔

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间接性的踌躇满志、持续性混吃等死是最常见的顽疾。把努力等同于收获，本身就是年轻人的幼稚病。痛苦不是财富，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。同样，努力也不是通关的进度条，而是下一个环节的入场券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你有真的在努力吗？ 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春节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？ 最期待的事就是今年，有人答应我要带我去看 WE 的现场，今年的摔跤狂热在纽约，非常非常期待 Cena 可以重新回到擂台。 最 最期待的事就是我们家孩子什么会说话呀。 我想去一下这个美国，去看一看我母亲所生活的这个旧金山城市的这个美景，同时呢去感受一下她所处的现在的这个美国的环境啊，同时呢也蛮想自己母亲的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， 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浮躁，急功近利，比如说人家做房地产呐、啊，这个行业不行，我做那个行业啊，我怎么拿到最低的价格，咱们卖到最高的价？我把它划归为商业精神。我们作为制造业，用这样的一个思维来指导我们的行为，可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，企业就不可能持续发展。所以我讲，制造业一定要恪守自己的工业精神。 逻辑思维，罗振宇。 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非舒适区的，舒适区里是待不住人的，他一定会活得极其的灰败。这个不舒适区对我来讲，就是要不要把这个事儿坚持下去做。比如说我们的用户知道我365天无休的每天早上6点半发那条语音，首先每条语音60秒精准，你可以试试每天说到60秒，意味着你不断的要试，大概一天如果不顺利的话，你可能得说40-50遍你才能把它说成整整60秒，然后你中年不能睡懒觉，6:20闹铃必须响，这就是自虐。所谓的工匠精神，我理解就是公开自虐。 360创始人周宏伟， 如果你把创业理解成是一种心态，创业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？就是你在不断的学习创业，然后你内心有一个创业的梦想，你希望自己出来做事情不是为了五斗米折腰，你是希望能够做一些对其他人对别人有价值的产品，那么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创业。 Oh, 是傍晚五点，我是李佳薇，就要结束一天的繁忙啦，现在为自己的努力打一个满分，用好音乐奖赏你自己吧。 你知道吗？